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70集，王爷的奶爸生活五。欧阳少征话刚出口，包拯和庞吉都一惊，八王爷也摸着下巴。 撩人劫贡品干嘛？ 赵普被黄公公塞了满嘴吃的都没法说话，最后将黄公公按趴下。 哎呀，贡品里都有什么呀？ 金银财宝、炉鼎器具，这次还有各地进贡来的一些方子，比如丝质、染布、烧瓷等等。 有炼铁吗？ 赵普突然问了一句，包拯和庞吉一起望着他，随后都摸下巴。 炼铁？ 哎呀，我们的兵马是不是新换了盔甲？我看那些士兵身上的甲比以前的大还厚，辽人的盔甲不如我们，打仗当然输了。偷钱只是借口吧，要钱抢钱库不就行了？抢什么贡品啊？是想要那炼铁的方子、铁石和铁矿图纸之类的吧？ 话没说完，一旁黄公公急急忙忙又给他塞吃的，边塞边小声嘟囔： 哎呀，小祖宗你少说两句呀、啊、 你要噎死我呀。 黄公公抓住赵普不让他乱说话，让他吃东西。 难怪要出动大军挡住他们的去路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离开开封。 可惜追到城西的客栈就丢了，和之前那次贡银劫案一样。 包拯显然也将这两次偷袭贡品的案子联系了起来，应该是同一批人，每次都是从西边的客栈消失不见。 我也是查到了西边的客栈就失了线索，那边的地形比较复杂。 西边的巷子都是工字形的路，工字的比井字的好歹多了，根本跑不了，追没了铁定是躲进宅子里去了。 包拯和庞吉都看着欧阳少征。 小将军似乎对地形很了解呀。 那是，开封哪条路通哪儿小爷都晓得。西巷那边好多大宅都是空的，而且还进码头，要跑铁定走水路，估计是先眯着等风头过了再撤。 八王爷哭笑不得。欧阳也不知道是跟哪儿的人学了一口古里古怪的粗话。 一旦上了船就不好控制了。 我让人带兵挨家挨户去查。 八王爷说完，又被塞了一嘴吃的赵普突然一摆手示意不行。众人都看他。赵普将黄公公按趴下，好容易将嘴里的东西都吞下去，按住黄公公不让他动弹。 会跑的，要让他们自己出来。 怎么自己出来？ 赵普又将爬起来准备来捂他嘴巴的黄公公按下去。 哎呀，在每家宅子门口画一个记号，要都不同的。 众人都一愣，包拯想了想，笑了，对赵普点头：“ 妙计啊，九王爷。”“ 嘿嘿，那是。”“ 这是疑兵之计，如果他们躲在巷子里，必定十分小心。我们带兵大肆去搜查。”他们会想法子躲藏，但是如果我们在每家宅子门口画一个记号，心里没鬼的普通人家甚至不会发现，可是心里有鬼的必定是觉得被盯上了。再安排一些便衣在附近走动，会让他们觉得皇城兵马一定已经找准了他们的位置，随时会偷袭，于是就会坐立不安，走为上策。他们会先想法子逃走， 于是我们的人在码头埋伏好，到时候就等他们自投罗网。 多奇。 话音一落，多奇带着几个影卫来了。 王爷， 去调一下人马来，立即行动。 是。 多奇领命站了起来，又看了赵普一眼，对八王爷示意了一下外面。八王爷没动声色，知道多奇是表示外面有皇帝派来的暗卫刚刚走了。 八王爷眉宇间闪过的一丝愁容，没逃过包拯和庞吉的双眼，两人都下意识地看了赵普一眼。这会儿，小赵真正把一个茶叶蛋递给赵普，赵普给他剥了壳，去掉蛋黄，将蛋白沾了糖醋的酱汁送到他嘴里。小赵真边吃边睁大眼睛望着窗户外边，也不知道在看什么，晃着腿悠哉哉的样子。当天下午，庞吉带着人去在西巷各个府宅门口的墙壁上悄悄做了个标记，之所以让庞吉去也是有理由的，那些贼和上次的是同一批人的话，他们应该见过庞吉，于是一切变得合情合理。傍晚的时候，很多便衣出现在了西巷附近，似乎正蠢蠢欲动。当然了，首先坐不住的是宅子里边的贼。 王爷， 八王府里，八王爷下晚课回来，抱起睡了个午觉的赵真，正准备叫上赵普一起吃饭，不料黄公公心急火燎地跑了过来。 九王爷不见了。 什么？去哪儿了？ 刚才有下人看到他去太白居，影卫说他们跟到太白居，见九王爷拿了两坛子好酒出来，正碰上欧阳少征，随后俩小孩就不见了。 哎呀， 八王爷就猜到赵普一定是去城西凑热闹去了，这么小个儿孩子，这万一打起来兵荒马乱的伤着怎么办？八王爷抱着小赵真就跑出去了，一群影卫哗啦一声跟着。影卫们都有些纳闷，九王爷是会变戏法还是怎么的，怎么无声无息就溜走了呢？城西码头附近，包拯也跑到了正对着西巷的客栈里坐着等。这时忙完了的庞吉正好走进来，一看到包拯就望天翻了个白眼儿。人家念书的是哪儿没事儿哪儿跑，这黑煤球是个事儿精，哪儿有事儿哪儿跑。不过两人还是默契地坐在了一起，因为他俩当时都见过那些盗贼，所以在一起有商有量，一起抓贼的样子更能迷惑人。两人正喝茶呢，就见外头哧溜一下两个小孩跑了过去，其中一颗红彤彤的脑袋吸引了两人的目光。两人一惊，追出门口一看，就见赵普和欧阳少征两人跑得贼快，往码头去了。 糟了，哎呦糟糕，这俩孩子胆子也太大了。 这边正着急，远处码头上响箭已经放起来了，周围埋伏的大批官兵立刻往码头涌，看来是已经动上手了。包拯和庞吉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都往城西跑。庞吉吩咐自己的手下， 记住，最重要的是保护九王爷他们。 可等他们跑到码头，哪儿还找得到赵普和欧阳少征啊？码头一片兵荒马乱，船也着火了，20多个盗贼手持利刃，正和宋兵交战，多起带着几个高手和那些强盗混战，而那艘辽人准备逃走的大船也不知道是被谁点了火。此时贼寇寡不敌众，已经死伤惨重，那些盗贼原来都是伪装的辽兵高手，他们筑起最后一道人盾挡住宋兵，掩护为首一人带着偷来的贡品赶紧上船离开。而那个逃走的正是之前包拯和庞吉在客栈看到的那伙盗贼的首领，那个高大的武人。 别让他跑了， 多奇喊了一声，但是辽兵死守码头，地形易守难攻，这会儿不是人多就占优势的，一时间强攻不下，眼看着就只能眼睁睁瞧着对方逃走了。正这时，就听到后边有人喊了一声， 别想跑。 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红头发的小孩跟个猴子似的窜上了一旁瞭望塔的桅杆，手中拿着两坛子太白居的好酒，对着那大船的甲板就甩了过去。船甲板上本来就燃着火，只是火势不大，这两坛子酒一撒，就听得轰一声，火势迅速蔓延。刚上了船的大个子一跃上了船顶，刚站稳就看到人群之中一个黑色的幼小身影跟只鹰似的窜了上来。大个子一扭脸， 却听脑后风声，他赶紧一矮身，却不料一盾牌迎面而来，正拍到脸上了，拍得他眼冒金星，耳边还有人说话。 哎，动作太慢。 带着人刚刚赶到的八王爷，就听身边黄公公在喊： 哎呀，早上拍我一脸血那招。 八王爷嘴巴张得老大，不止八王爷，此时在场所有人都傻眼愣在当场，就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跟只灵猴似的戏耍那大个子。两人身高体型上虽有绝对的差距，但是那小孩动作太快，而且力气好大的感觉，他以跟自己体型差不多的一块盾牌做武器，挥得虎虎生风，上窜下跳，将那大将军打得团团转，专用盾牌拍脸，拍得那人脸都快扁了。欧阳少征在瞭望台的塔尖上直蹦跶， 赵博揍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小馒头， 又死了你，那么大声干嘛？ 哎，你干嘛呢？那么认真。 哎，我在帮编剧姐姐写剧本。 他人呢？ 他说他写不出什么船，自闭了。 哎，船？ 哎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？ 这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不知道。那啥，你把你写的拿来我看看呢。 哦，喏，这儿呢。 欢迎订阅分享。哎，你这也太死板了吧。哎，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话。 不然你来。 哼，看我的。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弟弟妹妹啊，天虽不能白嫖哦，记得订阅分享打call，一键三连。